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为回馈969听众，解决家庭装修甲醛难以解决的问题，天空雾霾推出租用机器净化甲醛活动，50元一天，租用10天可化解80%甲醛，正常入住无后顾之忧。微信公众号天空雾霾，申请或电话6021-9900 6021-9900。 我是爱哭鬼，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。我爱哭，大声的哭，你在身边我敢放肆的哭，电影感人听情歌我都会哭，我爱哭偷偷的哭，你清楚却伤我那么离谱，几句话语我的泪却你说分手时候仿佛早就想清楚，留我一个躲在角落，来不及哭，只能傻住。我是爱哭鬼，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，看着镜子里稚气的脸，然后越哭越后悔，我是爱哭鬼，我要哭掉对你的依恋，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，却还越哭越认真的为谁。

听见风的声中，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 不必在爱里勉强， 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。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心痛在蔓延，怎么勇敢去？ 情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会离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，怕感情出了界， 你还在不在， 全世界都在变，怕真心出了界， 我才明白， 我已经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没离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， 每天还是一样转转转，不管你

甜甜圈，把情绪的软点，这滋味别人无法体会，这感觉要心扉，用接吻与智慧，用亲吻来接轨，逃避沉闷的单身派对，真爱突然插嘴，你最真实心 受伤害、oh, 我的爱在等待，人海中想为你存在、oh, 我给你爱总给你就不拿回来、oh, 想猜你到底怎么想，为什么都不讲，我应该怎么想，想你想到缺氧，请你给我方向，告诉我怎么样才能陪你飞翔， 靠近也好，微笑也好，Whoa, gotta let me know, Whoa,

we out of here. Yeah. 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

当我看到了他怀里紧紧抱他，心碎像尘沙，风雨都不见他，多年的情分最后是心乱如麻。他还爱我吗？该不该离开他？我一直想穿最洁白的婚纱，都笑我太傻，为伤我的人牵挂，我只是不愿我的幸福给了他。他还爱我吗？该不该离开他？我曾经梦过我有最美的家，现在却守着担心，任眼泪蜿蜒下滑，我是不是该学会觉悟，放得下，把爱还给他。他还爱我吗？该不该离开他？我曾经梦过我有最美的家，现在却守着担心，任眼泪蜿蜒下滑，我是不是该学会觉悟，放得下， 就你可以听到经典，更可以找到怀旧的感觉。 想这脸会变富翁，从未期望做梦一天可上太空，我逐我穷言行无出众，也将无用万大事轻松，但我梦想洗衣店有我这店东，营业如早运动，静静跟你抱拥，我用笑容来缓和操纵，你用甜蜜混合幸福来附送。 过吗？你曾经伤害的人不少，我怎么能确定的知道你是真的想、真的会、真的要爱我到老？我猜，我问，我怕你有永远改不了。爱是个大麻烦，不爱你却更为难，你绕着我打转，爱得我分不清西北东南。爱是个大麻烦，舍不得你的浪漫，还得要提防你背叛，不知道该不该要不要这种甜蜜纷乱。不安的女人也走过缘分，爱是个大麻烦，不爱你却更为难，你绕着我打转，爱得我分不清西北东南。 九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，不藏秘密，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，我的笑更美丽。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，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。淋湿的衣洗干净，阳光里晒干回忆。

没等夕阳西沉的时候， 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。有人问我心与肺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也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，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？当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也不给，我会试着放下我失望的过去有多美，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来将我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。 谁也不给，我会试着放下我失望。 手任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心与肺呀、说心与肺，可是谁又都能关心谁，关心谁会关心谁，谁会关心谁。 失眠冷静，我更要眼神反映各种华丽，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携手前进，爱我是一岁兵，碰撞练习也要构成风景，最起切记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才最近的未来就站我火盛开，我满怀期待，计划中的新世界存在，你是最远的灿烂，不惧所有黑暗，你穿过泛滥，宛若碎乱，缠绕着时代，到底你啥的时代，时代

听得懂我的歌了，这个年纪渐长，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。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这么多啊。 Thank you.